哥哥妹妹的 JS， 飞向札幌的班机。可能我想去到过北海道看过那里风景的朋友可能会格外的钟情这首飞向札幌的班机。下午的3:05，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现在可能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已经不再需要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在这样的歌里面去沉浸，去感受自己向往的旅游目的地的风景了。因为很可能一旦产生了一个休假的念头，只需要手指头动一动，点一点，机票、酒店、目的地就已经全部通通都安排好了。所以飞向札幌的班机也好，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也好，可能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已经 ready go 了。说的好像是我的即将开启的一趟旅行一样。真的纯粹只是个白日梦哈。听到刚刚这首歌飞向札幌的班机产生的一点点白日梦。下午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喜欢什么？遇见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狩猎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它不同的 flow。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听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晚。你注意看，现在流行就换新。我喜欢留白，也保留旧汉。永久保护，不管重还轻，用音乐导入，吸收更干净。新的经典，担保诚意加倍录。新的纪念是看好一定加分数。打开档案库，我已经一半斤，一没听我的歌，有人就换听。因为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我妈听姚苏荣，后来我听姚中人，大气桥梁是我的一点小功能。喜欢费玉清，彻度会如李宗盛。我是饶舌小哥，圈子里公认。一点老歌，一点 jazz， 一点 funk， 一起活了过来。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胃，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最会好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跪。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欢迎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不停地放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 不会被换，不会被忘， 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 担保的歌词，副歌部分的这几句歌词写得超经典。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东西真的是旧的比新的还贵。 Vintage 大肆流行。蛋堡经典，我们就用这首歌名赞美一下刚刚前面成龙和苏慧伦的那首老歌吧，超级经典的一首对唱曲目，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也希望更多音乐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感受。刚才那首歌呢，就前面成龙和苏慧伦合作那首老歌，我们的父辈会唱，现在我们会唱，可能也许连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也会唱。因为跟家里人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听爷爷奶奶唱，听爸爸妈妈对唱，所以歌曲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真的老歌能够在某一个时刻听到的时候，让人觉得放松，给一种很舒服的下午的感受。 你可以单靠感应一下心跳，把我去辨认。承诺过的，你总会可以找到方法去将任务完成。潜在记忆，我希冀早已交错，恋上一次，一切以内地眉目发生印象，以这样熟悉。

Let's talk about love， 这个爱不是男女之情，而是天地间的大爱。中间那段童声合唱的部分，真的有一种涤荡心灵的感受哈。我总觉得这样的嗓音宽厚度情况下的 Celine Dion， 还有这样一种抒情曲风下的 Celine Dion， 简直就好像是使出了他的必杀技，真的是啊，所向披靡般的 vocal。真的是低瓦级的女生。好了，这里现在直播当中呢，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听歌，一起唱歌。继续有请 Alex 杜德伟。 烦恼，你要了解，并不是你追的我想逃，害怕自己会在一成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好 ，baby。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让自己随着随着一种感觉飘。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你才是我最想要、oh, baby， 好想爱你 baby， 现在一秒、oh, baby， 好想爱你 baby， 心中那空洞快来实现我的梦。请原谅我有些决定常让你烦恼、oh, 你要了解，并不是你推的我想到、oh, oh.在一层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好 baby， 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oh, 让自己随着随着一种感觉飘、oh, 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8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青春的远方，你是我后来的故乡，你是我的牛郎锁，你是我的安全港，你是我度过的三千个日夜，你是我看过的一百轮满月，你是地毯隐形铺面黄，你是百花深处静默香，你是五环外的星光，你是 CBD 蓝色的玻璃窗，你是二锅头，你是甜面酱，你是夜回香，你是豌豆黄，你是咖啡厅的每一个下午飘过的几个亿，你是地铁的每一节车厢捧着书读的姑娘，你是我青春的远方，你是我后来的故乡，你是我的流浪锁，你是我的安全港，你是我度过的三千个日夜，你是我看过的一百轮满月，你是青葱校园湿透亮，你是学院路牵着手的晚上。 前面 Justin Timberlake 那首 500 miles 可能会让很多家不在这里的人想家，而听到了侃侃的这首再见北京的时候，可能又会好好的想一想现在脚下踏着的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对你来说算不算是你的第二故乡。侃侃再见北京，没错，就是唱滴答的那一位侃侃。而这首歌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我觉得凡是在北京待过不算短的一段时间的人，可能都能够在刚刚这首歌里面找到那么几个很熟悉的瞬间，比如地铁上的场景啊，还有经过的 CBD 高楼林立，望着那些蓝色玻璃窗出神的自己。其实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有第二甚至第三故乡，刚才这首歌也是一个深爱着北京并且把这里当作故乡，离开这里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背井离乡的一位安徽姑娘写下的歌词。她叫林特特，她是毕业于 人大的历史系。昨天呢，戴医师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他，然后跟他聊起了关于育儿、关于职场妈妈的一些事情。特别奇怪，聊着聊着聊到了音乐，聊到了他写下歌词的这首《再见北京》。林特特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也是近几年因为家人工作的缘故才转战去到了上海，所以他带着对第二故乡、对北京的感情写下了这一首歌。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当中播放一下这首歌，但不知道林特特会不会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其实希望音乐能够唱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费劲儿在微信平台上面说，刚才那首 Let's Talk About Love， 二姐珍藏多年的心声一句听不懂，好好补一补英语。Johnny Hayes Jazz Turn Back the Clock。 刚才光介绍林特特是位词作人，但其实她是一个畅销书的女作者、女作家。这次来到北京电台也是特别巧的，推荐她写的一本儿童绘本，叫做《你是我的小天使》，我也已经下单了。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也要祝愿最可爱的小精灵、小天使们节日快乐。好了，马上我们结束今天5月31号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